诉到说及你，旁人纷纷替我着紧，演戏般半假半真，在内心思想斗争。不发生已经发生，尽量想冲已未问，说对他信任，请君放心。要是你是我，问你如何潇洒假装哑巴，倘若不至于太差，又是否少讲废话？因我只有一个他，幸运的总是你。我恨请你还他给我吧，仍然是每晚与你再见吗？再跟他好吧，还是这晚你已再变卦，厌倦了他？难道你这个最美丽的人，集于一身三千宠爱的人，唯讨一点点欢心，不惜牺牲制造我不幸？难道你这个最快乐的人，随手都可得到一切的人，为找一点点开心，不枉此生制造遗憾？不至于太差，又是否少讲废话？因我只有一个他，幸运的总是你。我恨请你还他给我吧，仍然是每晚与你再见吗？再跟他好吧，还是这晚你已再变卦，厌倦了他？难道你这个最美丽的人，集于一身三千宠爱的人，唯讨一点点欢心，不惜牺牲制造我不幸？为找一点点开心，不枉此生制造遗憾。